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天津市近日就共享单车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拟规定未满12周岁的儿童禁止使用共享单车，企业需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的注册登记，并设立押金专用账户。北京市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近日发布，明确各级行政机关绩效考核体系中，政务公开工作分值权重不低于4%，重大的突发5小时内需发布权威信息，回应不利将通报。浙江省目前下放了一批土地的审批权限到县市，包括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建设用地项目、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等。海南海口近日原则审议通过了共享单车规范管理实施办法以及支持和鼓励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个人不规范使用共享单车行为将纳入个人信用记录。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三河珠宝城五月聚会狂欢，4月29日至5月3日，全场黄金零折旧、零损耗、零差价升级换新，钻石彩金享七七折，马牛各有液晶电视、iPad 等好礼送不停。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 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班，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你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啊，多自然。 一直到天黑了，灯下了，星也都不要离开。一直到我们都相信了，还有爱。别太晚，别太晚，别太晚，告诉我有没有人帮你取暖。再期待，再孤单，再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班，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望也只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天涯明天就天涯，纷纷巴掌忘了吧。梦中人，梦中梦中人，在梦中我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笑声就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天涯望惯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家。 是爱

褪去。 需要很多勇气，是替你把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我这辈子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我想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友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二，农历3月2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廊坊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首都北京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近邻天津明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三，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家里的边边角角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异味，难闻又不容易清理的话，可以用一些生活上的小技巧轻松地消除各种味道。在室内吸烟之后，烟雾缭绕有碍健康，可以用蘸了醋的纱布在室内挥动，或者点一支蜡烛，烟味就可以消除了。在厨房当中做饭炒菜的时候，饭菜的各种味道都很浓，在锅里放少许的食醋加热蒸发，厨房的异味就可以消除了。有这样的苦恼的话，试试看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没在聆听，没在守护，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

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涂散着迷惘的尘烟。 还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防备，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 我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洋溢着天真无暇，慢慢的长大，曾有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化，执手的初恋，永恒的誓言，经不起风吹雨打，是蝴蝶已飞走，是否还记着它？如今的山边，美丽的花蕾，谁都得学会长大。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总要分外复杂。想忘记过去，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谁能够保证心不变？青春还散落，你的哭着，你哭着，哭不过去，你不露红颜。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谈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哭不过去，没有不老的红颜。都是否还记得他？如今的山边，美丽的谎言，谁都得学会长大。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从来分外复杂。想忘记过去，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谁能够保证心不变？情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哭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谈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哭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别叹息，别叹息。 的红梅。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23日的8时30分，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高速滑行，台前的试验在上海浦东机场取得成功。C919离首飞又近了一步。据了解，这是 C919进行的第4次高速的滑行试验。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目前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剧集遭泄露的事件，送审样片泄露已经立案，警方已锁定了嫌疑人目标，案件正在侦查中。我国首艘航潜舰长征一号近日开始位于青岛的海军博物馆公开对外展出。长征一号核潜艇1968年11月开工建造，1970年底出厂下水，退役后于去年10月进驻海军博物馆。107篇涉嫌造假的中国论文被国际期刊撤下，引发了关注。中国科协对此发表声明，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出版集团内控制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也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

就请你挥手道别离。我怎么知道在你心上真的没有心。 轻轻地告诉你。

其实我早已不在意，只是偶然与你相遇，一生注定纠缠不清。醒来吧，就算爱你到底，我能谁也不属于谁吧，只是苦了自己。 其实我在意